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刑事局中部打击犯罪中心侦破西京诈骗集团，这个集团在中国自创虚拟货币宝特币两岸吸金，谎称跟比特币一样可以取代现金，而且只涨不跌，强调一月回本，一年翻倍。集团主嫌温修峰三月在大陆落网，一起骗钱的母亲、两个弟弟还有王姓共犯逃回台湾，也全由警方逮捕。警方调查，目前知道八名台湾人还有一名中国人，总计受骗了2450万，还在清查大陆受害民众与受骗金额。今天依诈欺还有违反银行法罪嫌，将四人移送法办。警方调查，温修峰前年在中国创设了宝特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称发明宝特币，跟比特币一样可以在全球交易网站流通，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一枚的宝特币存在。去年台湾一名陈姓被害女子报案控诉受骗了700万，今年温修峰在大陆落网，但是四名共犯迅速潜逃回台，刑事局昨天掌握四人行踪，兵分六路逮捕到案。台北市警局大安分局2010年爆发了包庇赌场弊端，高等法院庚二审今天依收贿罪判处安和路派出所前任所长吴君轩8年，前任巡佐许德道7年6个月有期徒刑，两人都褫夺公权4年。赌场业者周长华还有孙炳峰2008年在通化街开设了德州扑克赌场，为了躲避查缉，每个月行贿远景，两名业者都坦诚行贿，分别判刑7个月和6个月有期徒刑，褫夺公权1年。远景吴君轩和许德道矢口否认收贿，其中吴君轩一审判处无罪，更一审判处10年6个月，没收不法所得43万。高院公二审认定吴君轩和许德道各有4次犯行，加上具有警职，依贪污治罪条例加重其刑。不过考量全案8年还没判决确定，当事人也没有延至审理，依法减刑。亚运游泳赛事，去年台北市大运国手林建良卯足全劲，今天上午在男子50公尺自由式拼出了22秒60，预赛总成绩第6，晋级晚间决赛。至于全国纪录保持人吴俊峰游出22秒95，便列第14，提前淘汰。另一项女子100公尺蝶式预赛，前一天在50公尺蝶式破全国纪录的黄美倩游出了1分02秒93，名列第16。另一位队友陈玉荣游出了1分01秒33，名列第12，两人都没能晋级决赛。网球赛事，台湾女将张凯珍0-6、2-6不敌香港选手张伟环，女单16强止步。我国女单只靠年仅17岁的梁恩硕独挑大梁，今天稍晚出战印度选手。登山车项目，已经一面银牌进账的中华登山车队，今天在越野赛中再度登场，可惜争牌重点蔡雅宇在第二圈破胎之后苦追不上，最终以1小时30分53屈居第5。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0792点，成交金额1122亿。市场看好美中贸易战重启谈判，激励美国股市收高，加上大陆股市大幅反弹，带动了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盘中站上了5日均线。台积电、大力光还有国巨共同领军，加上传产股还有金融股同步反弹，指数一路震荡走高。但是分析师指出，整体的量能持续减少，短线缺乏上攻动能，如果后市量能提升，指数站回年线，就能期待较具规模的反弹。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8点，22257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22点，涨幅1.01%，2270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1点，涨幅1.17%，27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14点，涨幅1.36%，8528点。

you stay，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在我对面就是这位美人，广播女神。 上了什么东西吗？有一个连接到东西的感觉。 爱爱上云端，今天的广播女神呢，一进来气势惊人，戴着就是这个很大的墨镜。这个墨镜是你的吗？ 当然不是， 是苏小姐的吧？ 对， 我的天哪、啊，就是大明星莅临，我的天哪、啊！五岁那年买了收音机，刚刚国中学着高雅的，我会跟着乱唱哆瑞咪。现在是不是想笑，但是很痛苦呢？做明星，做明星，身上多了一台电视机，姐姐整天看着吹奶气，我做功课还会流鼻涕，望着荧幕幻想我会成名，会成名，会成名，会成名，会成名。欢迎你一起来跟我们当明星，一起来成名，就在飞碟联播网或是飞碟联播网的 APP， 我们的官方 APP 上网来跟我们一起玩吧。歌曲呢是来自于 Sticky Rice 糯米团的《明星梦》。在那个时候呢，迈入21世纪，然后网络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感觉好像明星的门比较打开了。但其实真正明星的门大开，我觉得一年比一年开耶，就是要当明星的那个门槛是越来越低的。 现在没有门啦， 对，现在已经没有门了。从那个时候感觉呢，就是。也真的就是网络改变了世界啦，然后到2007年的时候 ，YouTube 改变这个世界。过了10年，现在这些很多很多的 YouTuber 都是百万 follower、百万订阅、百万点击，然后可以出唱片，虽然卖不到百万，但是可以赚到百万的。我们来听听蔡恩宇的这首《Burn》。像一只无名蝴蝶，经历痛苦才。烧得更烈，就和从前来告别。 在退却，弱碎在分裂，熊熊烈火无畏缩，拿不走过去都成错，决定不再懦弱，双眼闪烁的困惑就伤口，美丽的光落如今全新的我，我向着太阳在大声呼救，重新睁开烈焰般羽毛，我带着未经重伤的微笑，自由闪耀你会看到， You are to burn 在这两年看到 YouTuber 的大崛起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已经很高很高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意识跟自觉，那就是他最高峰的时候了。现在呢， 你就说你进去的时候已经被浪打死了。 对对对，就不管你是要做那个夹娃娃机啊、投资啊或者什么，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已经很好很好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不要进去。现在呢，你可能可以去卡位的，也许是抖音吧。小朋友都在看抖音。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姐姐们会跳舞，然后我最近有看到我的一些朋友，然后去参加那种抖音组的见面会，在场全部都是小学生，都是小学生。 啊，你的抖音嘞？ 有一些舞呢，我在高中时期的时候跳，我是可以接受的。当我的年纪是高中乘以二的时候，我想我是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的。人还是有一些羞耻心。 爱你怎么变成空口言？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想念躲过拥抱的时间，我的眼泪 一点一点。 爱你没法比赛，就算注定失败，就算每天给我祝福失去你的那一夜，心要偶尔硬起来，谁才是你的最爱？没有我的明天，你又怎会有明天？爱你没法比赛，真的不怕等待，这是什么道理？我又变成了被人主宰，偶尔给我想起来爱你的心。

有我们的陪伴，一起终结孤单吧。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同时呢，也欢迎在现场节目的时候呢，可以打开你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说声嗨。相信呢，一听到了 Mayday 五月天，就有听众非常非常的专业， 兴奋， 对，就写了玛丽五月天 fan， 是你自己留言的吧？ 没有，真的，天众上面写的，真的专业，专业五月天 fan。 如果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嘿，丢西瓜，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出去玩的早，我不找他，该问该候，你知道吗？请你回避一下，我们才叫一家。真的想去的话，请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马吉，你的德威，再回主题。 马吉的德威哈。迪迦迪迦，欢迎来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跟我们一起嗨一下。那其实有很多人在 APP 上面有说听不到，听不到，闪退，听不到。 可是你刚刚播是正常的啊。 对啊，可是因为我刚刚自己试验了一下，我们自己用电台里面的这个 iPad 可以听到，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所以如果你现在的那个 APP 有听不到啊，或是闪退啊等等问题，看试着要更新吗？我没有更新版吗？我不知道。 很久没有了吧？ 关掉重开一下试试，这样子关掉重开一下试试。去哪都不用定位，周末都没有在睡，我累到没有在累 ，KTV 里面盖棉被，哪里有去哪里有去，比谁都清楚。晚上十点排队到早上，他东京孤独。耶嘿嘿，大家都爱跟我玩，就连吃个饭都老累老累老累老累。耶嘿嘿，走路都会有点烦，不管身份地位老累。你的街坊邻居每天都不大雨，大肉我帮你占要又出没，这里连过个夜市身旁都是 model。 老累老累老累，我的马吉，你的德威，再回主题。 All eyes on me， 要上到山，要下有坡，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爱，也许连你自己都不明白，你才是爱情里的乞丐，祈求别人给你更多更多爱。 Goodbye bye bye tonight， 不爱我就拜拜。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不爱情闪开》，在哥哥妹妹有意思，在就爱电你的 就爱电你 UFO 二十 baby yeah yeah will he do it again come on can't stop can't stop Girl, you are my sugar shop. Love you like a lollipop.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I'ma get you wet raincoat. Let me be your body soap. Up and down roller coaster, we can love forever. You can call me papa, you my freaky mama. Mommy be my doctor, work on my body, girl. Oh yeah, right now I operate on me whenever you're my sexy operator. Hey, yo, what's up? What's up? This is a jam. My song. Turn it up. Turn it up. Play it loud. Turn it up. In the club. In the club. This is fire. You're burning me up. Fire, fire. Oh, girl. Oh, girl. Yeah, girl. Yeah, girl. I've been looking around the world. Around the world. And right when I saw you, I fell in love. And I want you forever. Girl, you are the I know that you freaky girl, I keep your secret. Them other ladies don't mean nothing, you're my favorite chick. I don't like them goofy hoes, they be on my dick. You can call me Big Daddy, let me call you all the time. Let me make you laugh, take them problems off your mind. Cause I don't wanna do all the normal things that all these other normal do. 来自于 Usher 亚瑟小子这首歌曲 Can't Stop Won't Stop 我不会停也不要停， 今天呢，玛丽刚说了一个新闻，不知是真是假，我现在要查一下，这个太夸张了吧？ 因为我是看到那个新闻的跑马灯下面在跑啊，跑马灯下面就是会有字数限制，这样它不能打太多。他就只有写说，一名男子心情不好，狂撒50万钞票。哇！我就心想说， 台币吗？ 我就想，因为跑马灯太快了，然后我就一直看不到第二次。我就想说，天哪，他是真的台币50万，他去领出来吗？他在哪里撒？有人抢到吗？50万可以撒一阵子吧？ 50万，很快乐哎。 可见他心情是真的很不好。 就50万，我都撒呀，我都扫瞎了。Oh my god！ 我要找一下，我要找一下。在高雄， 真有其人。 高雄一名男子突然跑到住家外的中庭，从高空撒下千元大钞，超过50万的现金瞬间飞散在各个楼层的遮雨棚。警方获报后前往处理。男子自称这阵子心情不好，前几天呢还在公园拦人，执意塞钱给陌生人。 所以他就是有一个狂躁，就是一定要把钱往外丢就对了。 天哪，怎么没有遇到我？怎么没有遇到他？ 我不信，你如果走在公园里面，有个人到你面前说：“先生，拜托你要收到这笔钱。”你真的会收吗？ 好像会怕怕哦。 对啊， 欸、真的哎。 去公园就只能做运动，哪有在收钱的？ 但从天而降让我捡的这个，我应该就是会捡吧。 我有点担心，因为刚刚你说新闻，他的钱钞票撒在各个遮雨棚上面。 对， 我很怕你为了去捡遮雨棚上的钱，发生一些危机。答应我不要这样好吗？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I am Spider-Man。 你那是 Spider-Man 哦？ 嘿，怎样？ 你刚去 Q 一下小钱被冲啥啦？ 哦，你说如果我是 Spider-Man， 我应该要去抢一些大的，是不是？不是啊，抢一些大的有那个 干大事，要干大的，要干大的。 那些有金库或者什么，那是犯法的。 不是。蜘蛛人拿钱的方式还有很多吧， 还好 吧，需要去粘那个遮雨，你把你的能力用在粘遮雨棚上的钱，那能看吗？ 年约50岁的男住户打赤膊，只穿一条内裤，扛出一台电风扇，故意拨弄电灯。开关！我要撒钱喽！叮叮叮！我要撒钱喽！撒钱之前，把整袋钱先塞在住户的信箱。 哈！ 然后呢，就是拿50万要给人，第一个人没有收，第二个不收还报警。 报警是正常的，没错啊，因为他需要协助， 因为他不敢乱收来路不明的钱。 但是如果有钱塞在你的信箱，你就敢拿吗？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害怕哎、欸！ 你打开信箱，那我几万？ 我才10000哦！ 这什么意思？10000很多嘞、欸。 就像之前不是有那个外国人来破解我们的提款机 ATM 嘛、嗯，然后不是领出超多钱，嗯、其中一袋不是丢在内湖的山上。嗯，这一件事大家还记得吗？ 超多人去找那一袋钱呐、 啊。对啊，然后最后真的有人找到以后还默默就是你知道放到自己车厢、 啊、就被抓了吗？ 对， 对啊，如果是你的话，你真的捡到那八百万， 那是因为那一个人把提款机的钱用不当方法拿出来吧？可是这个是住户硬要塞你钱，你的邻居硬要给你钱，你敢拿吗？ 有没有什么附带条件啊？ 不是，他当下就不会跟你谈条件啊。可是你不知道未来你要扛什么。 那我赶快先拿出白纸黑字，就说这是无偿赠送，然后请他画押签名，这样可以吗？这样就是至少我有法律合约保障。 哎，好好好 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I stay you。 好浪漫哦！ 不要追剧了啦！ 好想立马出国玩！ 现在用台湾Pay QR Code 转账、缴税、购物免手续费，月月再抽十名20000元旅游金。 那就一起用台湾Pay， 天天台湾Pay，亚洲自由Play。 台湾台湾Pay。 Sabrina,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 这个暑假，青涩夏日恋情的最佳爱情配乐。Joanna 王若琳2018全新英文创作专辑 Modern Tragedy 摩登悲剧，首播推荐莎宾娜不要再结婚了 Sony Music。 说好了我们一起燃烧星火， 我要我想把心冲破，要熄灭的花火，我要我救活命冲破，要失去的阴影。 斗鱼电影主题曲星火，勇敢说爱，华言音乐。 不管出发到哪里，最后都回到这里，回到自己的心里。田馥甄现场录音作品，自己的房间，华言音乐。 大家好，我是孙盛希。 相爱无法相爱，眼看距离被拉开， We can be together。 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是我们的首播时间，也欢迎你呢上飞碟联播网的 APP 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虽然有的时候 APP 会卡，但是你就关掉再重开一下。目前我的留言也是有点卡这样子。你现在收听的是在飞碟电台台北 FM92.1， 其他地方呢在宜兰 北宜产业电台 89.9， 台中也是 89.9， 云林嘉义 FM90.5， 然后呢苗栗花莲台东 FM91.3， 澎湖社区 FM89.7。 现在先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下个小时的怀旧氛围，因为下个小时要征求你的青春之歌了。在待会过后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如果你今天有什么样青春故事搭配的青春歌曲，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哦。 So true, funny how it seems, always in timeBut never in line for dreams. Head over heels, went toe to toe. This is the sound of my soul. This is the sound. I bought a ticket to the world. But now I've come back again. Why do I find?To write the next line, oh, I want the truth to be said. I know that much is true. I know that much is true. 息一下，听广告啦。咻！ 过敏体质影响生活品质 ，Shop 自动除菌离子，主动除菌，搭配 HIPAA 滤网，有效滤菌 PM 2.5 及过敏源。现在只要3990元，轻松入手日本销售第一的 Shop 空气清净机，请洽全国电子灿坤及经销百货。 Shop 不再流泪，用爱翻转世界。用爱走出伤痛，甜番90国排行冠军，感动全球180亿串流点听。亚莉安娜，甜到翻，环球。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台湾射击好手杨坤碧、林怡君今天联手在亚运不定向飞靶混合团体赛资格赛射下146分，以分组第一晋级决赛，成绩创下不定向飞靶混合团体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杨坤碧昨天刚在男子不定向飞靶决赛以凭世界纪录的48分夺得金牌，今天与林怡君在不定向飞靶混合团体赛资格赛射下146分，打破科威特两位选手今年4月在射击世界锦标赛创下的145分世界纪录。亚运女子卡巴迪赛事，中华队今天大爆冷门，22-18击败上届银牌得主伊朗队，小组战绩和南韩、伊朗同为2胜1败。比较得失分后，我国和伊朗晋级4强，至少确定再拿一面铜牌，这也是我国第一面卡巴迪亚运奖牌。宜兰县政府处理新中国中余裕校舍转交县立慈心华德福实验中学使用，校方不配合点交，双方不但屡屡公文往返，校长还拒绝在点交会记录上签名。代理县长陈金德今天在县务会议上指示教育处调查益处，同时将结果函送校长成绩考核委员会审议。新中国中校长李俊伟强调，尊重长官决定，坦然接受，为了守护学生受教权，自觉问心无愧。新中国中受少子化影响，班级数减少，县府计划把行政大楼2、3楼余裕空间重新利用，几次发文要求新中清出余裕空间，校方拒绝。县府秘书长邵志启昨天突然带队到校，把行政大楼2楼导师室东西搬空，现场声援家长及教职工会成员阻止，大骂县府蛮横。蔡英文政府推动2025飞核家园，第一步就是核一厂今年12月5号开始除役。环保署今天审查除役环境影响评估，新北市政府担忧核废料无限期放置厂内，反对新建干煮厂。另外，台电拆厂将有多达82000公吨的废弃物，必须外运资源回收。环评委员要求规划运到厂外临近的可去化管道，补件再审。台电指出，一定必须新建核废料储存设施，否则除役很难推动。在日本福岛县核灾后，各国都是尽快先把用过燃料棒运到干煮厂，不然核废料量体那么大，又没有储存设施，风险更高。核一厂除役计划分为4个阶段，前8年停机过渡，接着12年除役拆厂，再来3年最终侦测，最后才是2年土地复原。嘉义县东石乡地方知名人士黄石营今年7月在渔翁旁架设比特币挖矿机房，因为窃电，法院判刑8个月，可一颗罚金。 但是嘉义地检署又接获举报，黄石英又有窃电行为，今天指挥警方到黄石英住家在内七个地点调查，台电人员到场发现电表排线拔除，电箱也有改造情况。检方认为黄石英涉及窃电、诈欺及背信，持续窃电用来提供挖矿机电力，当场查扣超过800台的比特币挖矿机。不过黄石英认为窃电归窃电，挖矿机属于私有财产，检警单位不该查扣，如果保存不当损坏谁赔。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20点，成为22,21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22点，成为2,270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上涨35点，涨幅1.33%，来到27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29点，涨幅1.53%，来到854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40点，成为27,73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2点，成为3207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93点，来到10792点，成交金额1122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722兑一美元，台币升值3.8分。日元以110.06兑换一美元，一欧元兑换1.1515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桃园以南地区及新北、花莲、台东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北部30到34度，中部、东部30到33度，南部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阿勇啊，阿你在东张西望干嘛呀？ 我来找李长伯啦，想跟他请教一些事。 哦，他出门为民服务了啦。啊，问我李长什么事？ 是这样啦，你也知道我老婆最近发生事故，去办理身心障碍鉴定，拿到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证明。因为她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想问看看有没有什么给付可以申请。 有有有，国民年金保险针对重度以上身心障碍者有提供身心障碍年金给付。 那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吗？ 要是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发生重度以上身心障碍，取得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评估无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提供无法工作时的基本生计。 谢谢李长婶，我现在就去劳保局拿申请书。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我是柯志腾。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嗯、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来哟来哟。 欧巴的青春之歌。你有没有一首歌曲一听到就会让你回到那个时光，回到过去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吧。 Really, really want.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gotta get with my friends. Make it last forever. Friendship never ends. 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you have got to give. Taking is too easy, but that's the way it is. So here's a story from A to Z. You wanna get with me, you gotta listen carefully. We got M in the place who likes it in your face. You got G like MC who likes it on an easy B. 今天的第一位要来分享他的青春的是谁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我是台北的 Heaven。 Heaven， 天堂。 对，是的。 天堂，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我要点 Beyond 的《你知道我的迷惘》。 你知道我的迷惘，这是你什么时候的歌啊？ 哇，讲出来真是。知道年底了耶，好久。 不会啦，一时之间我们数学也没那么好，不会推断。 那跟我们分享背后的故事也就可以。 是因为我们那个还有联考的那个年代，我们是重考生。 嗯， 我们是一群重考生呢。其实那时候，如果你重考生的生活很枯燥，就是吃饭、睡觉和念书。 啊、嗯、 所以我们一天可以念到12个小时的书。 嗯。 非常无聊，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一群人一起念书。那时候其实大家还蛮闷的时候，突然收音机传出这首歌，因为其实我们是一群本来就有玩团的伙伴 哦、 那这首歌其实大家都其实一定会练的。 所以你说的重考是那个高中 对考 大 学联考 哦，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那时候当这个音乐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因为要考试，所以暂时都我们知道封手了没有，就不谈或是不打了。 嗯， 但是一听到这首歌，大家眼泪都掉出来了， 好夸张哦！ 对，就是其实大家很辛苦，很辛苦。但是后来我们都考上学校之后，我们团还是有组，所以我们还有再继续在玩乐团，对不对？只是大家都已经结婚生小孩了。 哦，你们说现在都还在玩乐团？ 对啊，就是我们本来团里面，对啊，我们团里面本来是6个人嘛，对不对？就是各种乐器6个人。结果现在，然后练完团，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吃吃喝喝嘛。 嗯。 结果现在呢，本来吃吃喝喝一张小桌子就解决，现在吃吃喝要去餐厅开大桌。 哎，那你们团名叫什么？ 这是自己取的团名啦，就是小团名的，还好啦，叫 Recycle。 Recycle。 哇，你的职位是什么？你的乐器？ 没有啦，没有没有，只是弹弹贝斯而已。 没有啦，没有啦，弹弹贝斯而已。 送给你，谢谢 Heaven 的青春，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可以坚持到现在 很久哎、欸。 对啊。 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烟尘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各份自由，还是疯魔的地球？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望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地流走？只有你为你解我的忧，让我牵着握着你的手。我们曾经一样的流浪，也有晚上美好时光，一样的感到流水年长。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你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荒谬的地球？一个人在冲动的时候，伴着难以痊愈的伤口，究竟应该拼命奋斗，还是默默的流走？只有你会理解我的忧，让我紧紧握着你的手。 道我的迷惘，现在的你正在迷惘当中吗？ 你青春有什么迷惘呢？要跟我们分享吗？ 对啊， 02-2363-9955，2363-9955，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你的青春之歌，也欢迎你可以分享你的迷惘啊。如果你真的很迷惘的话，02-2363-9955。I'm gonna know you, I'm gonna show you. My body's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话，反反复复握不住一粒沙。我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如果你懂，请你别走。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笑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要多爱要多宠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不是每个邻居都有美好回忆，永远相信只有分离，不是每颗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 进来吧，请打02-2363-9955，02-2363-9955。 哥妹妹有意思正在收集你的青春之歌。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小芳。 小芳，小芳，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 哦、oh, ，那个时候你忘了谁？ 啊？ 那个时候你有要忘了谁吗？ 哦，那是我情窦初开的时候。 所以其实根本就是还哎、欸，已经有谈恋爱，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那是暗恋。 哦，那你说你还记得你暗恋他多久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哦， 他是一个邻居。 嗯， 对。然后呢，他是隔壁，他是别的国中的，的学生。那我是读另外一个国中这样子。那所以有的时候呢，都还会就是有的时候会故意。因为他那个上课的时候都会经过我们家楼下，然后我都会故意迟到，然后就是为了要偷看他从我们家那个走那个就是走过去这样子。 好青春、哦、 你们认识吗？还是你真的就是偷看他？ 认识。其实应该说以前他来我们以前有来我们家打工过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认识这样子。对， 天啊、 对，可是呢，后面就是后来，我上高中之后有得知，好像他好像出车祸过世。 啊， 对， 这么 急转直下， 对啊， 对对啊，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知道说，哦，其实还蛮难过。不过那个时候，高中那个时候已经有喜欢别的男生啊，只是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又觉得哇、哦，那是我第一个暗恋的对象、然后对啊，这样就觉得有一点我也不爱 惆怅。 对对对对对， 谢谢小芳的分享。 对、 啊、拜拜咯， 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 玛丽女神，小时候暗恋的男子现在在干嘛，在哪里，你还记得吗？你还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啊。 但是刚刚说到那一个啊，就让我想起就是我一个幼稚园的朋友，一个女生朋友，她其实也是邻居啦，所以我们就读同一家幼稚园、然后上了小学，念不同小学，可是有时候偶尔会遇到，或是那时候我们还会写信给彼此的年代、就明明住很近哦，可是我们都写信给对方。然后有一次她写信就跟我说她很难过，因为她就那时候我们念国小，她说她有个很喜欢的男生、然后就觉得说哦，她就说那男生都对我很好啊，然后就是很照顾我，然后是那种在班上是可能坏坏形象的那一种。 你们在通信的时候是国小哦？ 对，是国小， 所以里面还会有夹很多注音吗？ 就字很丑，就是字很大那一种，然后那性子也很怂这样。但那一年暑假他很难过，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暑假那个男生骑脚踏车在路上，然后也是出了车祸，就过世了。他就非常非常难过，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他就说，好像那一次我们有就是打电话到彼此的家，就是有在讲电话。他就说他那时候好像也不知，就小时候你也不知道有告别式还是什么的，他就是说他也不敢去他家，然后他有听什么其他在现场的同学会形容那个，因为是骑脚踏车嘛，然后脚踏车被撞了扁扁的那种感觉，他就听到那个，他就觉得怎么办？就那个故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天啊、而且就是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体会到了， 对，那好像是第一次你意识到，好像 身边的人就是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对， 会死掉。 有太多不懂，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谁曾经提醒我，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 忘了你，忘了我。02-2363-9955，你有什么青春的记忆是不会忘记的呢？或是像刚刚玛丽那个，可能你应该很久没有想起这个小时候的同学， 完全没有，因为他叫我就不再写信了，因为每一封信都被他妈拆开 啊。好，但是你知道，你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在收音机旁边、在网络旁边很多人其他的记忆。你就像一个小石头丢进一个小池塘，你会激起其他人的涟漪，然后还有池底的一些淤泥。你好， 喂，你好， 嗨，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王小姐。 嗨， 小姐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黄韵玲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哦， 怎么了？是不是闹鬼？ 是。 不是啦，是那时候是国中的时候，我们都要吃营养午餐。然后老师就是很好心，就是拿一台收音机，放卡带的收音机。然后要我们拿就是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然后放给大家听，然后一边配音乐一边吃饭这样。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拿我自己喜欢的歌手，那时候才国，这是国中嘛，然后就拿那个黄韵玲的录音带，然后去播，然后播了，因为那时候就暗恋一个男生， 然后呢，因为都跟他没有什么在说话，可是因为那一次播那个音乐，然后他好像也喜欢黄韵玲，他就跑过来，然后播完音乐嘛，吃完饭，他跑过来就跟我说话，我想说他要找我干嘛？然后他就说，哎，你那个录音带可不可以借我？这样，我就整个就很开心。然后他就拿回去听，然后听完没过几天就还我，然后还我之后，我那个录音带就一直收藏到现在， 哇， 太浪漫了，还在借卡带的时代， 对呀、啊，然后就是觉得就很难得跟他讲到话，然后才对， 好的，谢谢王小姐，待会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谢谢你哦， 谢谢， 拜 拜。 拜拜，休息一下，我们在征求你的青春之歌，在哥哥妹妹有意思，02-2363-9955。 待てね。 间谍放送。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福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环东大道十分钟，轻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南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全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0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我的天天天啊，出外旅游最怕美食吃完，巴肚真大坑哦。 统一 AB 先菌素，含雷特氏 B 菌和多种分解酵素。天天补充体内好菌，跟吃进去的说拜拜，统一 AB 鲜菌素。 哎呦，便当店生意太好了，我实在忙不过来啦。 哎，需要我帮你介绍临时外劳吗？ 哎，麦熊还哦，聘雇外劳必须要向劳动部申请许可，未经许可雇用外劳，最高会被罚75万元呢。 拍摄我不知啦。 而且你媒介非法外劳，最高可罚50万，得不偿失啊！ 啊，这么严重哦！ 嗯，找员工还是去公立就业服务站刊登求财讯息，看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世子失踪了。 王世子失踪事件，一出充满东方美学的韩国原创宫廷爱情音乐剧，第18届韩国音乐剧大赏最佳创作作品《王世子失踪事件》。9月14到16，新北艺文中心，一同寻找失踪的王世子。 第一小队关起门窗，第二小队堆好沙包，时间有限，马上行动。 台风来时就像出特勤任务。 现在不论是住宅险、火险、地震险或台风洪水险，当然选和泰产险最保险。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就爱点你 UFO，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关不掉的收音机，有很多很多种版本。那现在为你送上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请问你是不是很喘啊？ 哦，对，是在他93年巡回演唱会的时候，这一个版本现场的实况版本。然后呢，你在里面呢，就除了听到黄韵玲的经典作品《关不掉收音机》之外，还包括了他的《和音天使》。然后那个时候呢，他们的唱歌 Q 他们的即兴，我记得没错的话，包括了世娟，包括了张震岳。非常有趣的关不掉的收音机。 会不会唱？总是痛的我，却在自信，有没有收藏我心中所有的你？有没有人会唱？谢谢我的世界。 9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所以我没有办法亲眼去参加，就是去听这场演唱会。但这个时候呢，是他们的演唱会已经到比较后期的时候。然后以前的演唱会是很像那种音乐发表会，你可以上台去献花，上台去就是说谢谢。所以刚刚其实你在听的时候，会有人来就是献花啊、握手啊，你可以听到小林然后说谢谢。你会不会唱？ 谢谢。 把麦克风交给就是上台的观众。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喂，你好， 你是 WeChat 先生。 WeChat 先生，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那个刘德华的把今生忘掉， 把今生忘掉， 对， 好，那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其实本来是不想打的啦，因为这一首是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唱给我的第一个梦中情人听的，然后因为我要结婚了，所以说我觉得我是说打这通电话好像怪怪的。 WeChat 先生，你要结婚了？ 对啊，我要结婚了。 怎么会这样？ 交往多久？ 我们交往一年多了。 你觉得他就是那一个人了吗？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很棒，很棒，恭喜恭喜。 对，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因为他应该是没有在听，所以说我应该没关系，而且他应该也不知道我是谁了。 好， 就因为我觉得我好像。那内心当中总是有一个小小的空，那个空间是忘不了那个梦中情人。 好，我们不要再说，不要再说了哈。 对对对对对对， 我想听这首歌，谢谢。 对，我想听， 拜拜。 谢谢，不会， 拜拜，拜拜。 我们的 percussion 的小钱钱，我们的灵魂鼓手小白，右手边吧，对不起，我左右分不清楚。李云林，阿宽， 男孩看见野玫瑰，男孩看见野玫瑰，男孩看见野玫瑰。 每次呢，只要我听完这一个版本的《关不掉的收音机》，我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心情很好。 Yes， 所以以后你只要心情不好，就 Q 这首歌就好了。 是啊，这首歌陪我度过蛮多时间的。黄韵玲，《关不掉的收音机》，也在这边征求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青春之歌与青春回忆，0223639955。 今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经典的 Bee Gees， 这首歌曲叫 Too Much Heaven。 你的青春之歌 送给刚刚呢要结婚的 WeChat 先生。那 WeChat 先生呢，其实从我们在半夜的时候在做青春点点的时候，还有其实星期天的晚上也常可以听到他打电话进来，那个时候是要听他算塔罗， 因为他的感情就是一路跌跌撞撞。 对，每次呢就是他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叫 WeChat 先生，也是因为他都会用 WeChat 的功能摇一摇，然后一直 交朋友， 认识附近的女生。然后这当中呢就是也遇过了很多次，就是可能对方把他当凯子啊、或是没有用真情啊、等等的事情。所以刚刚听到他要结婚了，着实为他感到开心。希望你未来可以好好的与另外一半相爱相知的扶持下去。 等你的声音我听不到，就让我和你在梦里游。轻松忘掉，宁愿在今夜把一生忘掉。来生清早，等你的声音我听不到，就让我和你在梦里游。今生忘掉，让今生知道不会再言少，给我最后一个拥抱，告诉我今生的约定你知道，只有等来生再言少。就在人们遗忘的梦里，与你

在对我说那些连罪的话，听见了吗？ 言语它无法顶替我的悲伤，怆然哭泣。再说，也许默然离去，才能使得结局显得可歌可泣。我只是你的气场，我甘愿牺牲，只是上一生。是你的气场，我甘愿牺牲，只是上一生，再落入牺牲。 默默的看着你，让泪慢慢的滴，偷偷的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我一直爱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默默地看着你，让泪慢慢地滴，偷偷地盼着你。Why don't you answer me？ 我一直在这里，我一直在等你。Yeah、我只是你的气场，我甘愿牺牲，只是上一生。是你的气场，我甘愿牺牲，只是上一生，再落入牺牲。我是属于分离人，孤单的心酸，终孤苦一生，痛苦又心酸。我自欺欺人，我是属于分离人，孤单的心酸，终孤苦一生。倾听我心声。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田雅霍的新歌，跟蔡恩宇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过路人》。我们现在要路过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哦美好的一天。今天最后要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台一线的《我的摩托车外 Odobai》。大家骑车真的是要小心，不管你是骑车还是走路，只要在路上， 外出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都要长眼。祝你有一个哎，讲过美好一天。那跟你说一声，你很棒 ，You're awesome， 明天见。 乖哦，多拜，真正帅帅惹人爱。对面的妹啊，你想不想给我载？讲着乖哦，多拜，帅帅就是我一代。追到你的男好仔，卡袂出意外。我走山走海走半空，去倒位拢会使。我后车亲像扫风台，真正有小白，唔惊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嘞，这个妹妹可爱。我皮车上惊拄到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恁拢总拢相比。无咧管西洋顶外摩托 OP， 几台不灵不灵，想叫咱摆平平。甲吹落。吹嘞吹嘞吹嘞，甲吹嘞！吹嘞吹嘞吹嘞，甲吹嘞！吹嘞吹嘞吹嘞，甲吹嘞！吹嘞吹嘞吹嘞，跟我骑！我爱奥多麦，继续骑！我爱奥多麦。我后车亲像扫风台，真正有小白，唔惊比比拢总来，比啥人较歹。喂，小蛋呢？这个小姐袂歹。我皮车上惊拄到测速照相机，油门甲吹落。 音乐全主打。